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关注啊一个新近发生的事情。今天上午呢，农业部是公布了天津海河鱼群死亡的原因，4份报告，6项指标显示鱼体及水域的氰化物均未超标，硫化物呢也是监测合格的，化学需氧量呢是不合格的，超标是2-3倍的，溶解氧的指标是不合格的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明啊，水中缺氧是导致鱼死亡的原因。之前呢有媒体报道，甚至呢有很多人在网上传啊，说这么大片的鱼死了，一定和天津的爆炸有关系，一定是爆炸当中的氰化物落到了水体当中，让这么大片的鱼死了啊，鱼都死了，这水还能喝吗？现在呢，相关的专家已经都证实了，其实鱼死亡的原因是缺氧，而不是说水中有氰化物。那这水中为什么会缺氧？这是一条已经在天津啊流淌了这么多年的河，这缺氧的原因是什么？除了氰化物，这个就是氰化物毒死鱼这个原因之外啊，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鱼在水中发生大面积的这种死亡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通过电话的方式呢，有请到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头先生，和他一起聊一聊。欢迎寿头，你好。 哎，于龙你好。 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农业部呢已经有专家对外公布鱼死亡的原因是因为缺氧。鱼它为什么会缺氧？为什么之前就没有缺氧，到了这个季节，甚至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这就缺氧了呢？ 首先我得说，像类似于像海河这样的就是大量的死鱼的这种事件呢，其实不光是在海河，历年都会发生在其他的地方，在我们的其他地方也时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几天的这个天气的状况。天津这几天挺热，然后呢，前几天呢下了一场雨，这场雨呢也让大家挺揪心的，挺担心它可能会这个给这个事故抢险，包括这种危化物的处理带来一些麻烦。这个雨呢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它会排水，对吧？这雨水呢大部分会随着这个排水系统，然后呢最后像天津这样的一个城市呢，它的大部分的城市的这种雨水都会排到海河里面去。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现场的这个照片啊，看了一下那个鱼的种类，几乎清一色都是斑鲫，是一种海鱼。这种海鱼因为海河呢是一个跟这个渤海相连的一个河流，然后呢这个特别是天津这一块呢其实离着渤海很近，很多海鱼呢会沿着海河往上游来走。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它首先这是一个闸口，它会限制这个海水的这种交换。另外呢，这几天下雨之后呢，带来几个问题啊，我觉得可能跟这个鱼群的特别是斑鲫的大量的死亡有关系。一个呢就是它让这个区域的水的盐度下降了。因为它是雨水是淡水， 对 淡水呢大量的汇到这个河里面去，而且它是有闸， 它不会跟那个下游跟海洋这样充分的来交换，所以说呢盐度突然下降了，对于这海域来说可能是一个问题之一。第二呢，我们的城市的排洪沟里面啊，在日常情况下就有很多的污水，那很多的污水平常呢它会在这个排水沟的下水道里面一直这样待着，但是一旦开始下雨之后呢，这些水呢就会涌出来，然后呢流到河里面去。这些污水呢本来可能有生活污水、有农业污水、有其他的污水，它是我们的这个，我只能说打个引号了，正常的污水。这些污水呢里面有大量的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呢主要是一些含磷啊或者是一些有机物啊，也就是说它能够消耗水里面的氧气，而且呢能够造成水里面的比如说这个微生物，特别是像这种藻类的大量的繁殖，会消耗水里的氧气，会让水里的氧气迅速下降，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个报告里面说水中的溶氧量下降了，然后呢这个呢会对这个鱼群同样带来这样的致命性的这种伤害。其实就像我刚开始说了，类似的这种报道呢，或者是这种鱼群死亡的这种情况其实挺多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特别是夏天，一个是降水多，再一个呢气温高，同样不利于水中溶氧量增加。养鱼的朋友都知道了，家里面如果养鱼的话，如果天气特别热，然后呢气压很低的时候，鱼都会浮头，就是因为水里面的这个溶氧量下降了，鱼这个感觉很憋得慌，然后它必须到水面上来呼吸。这种情况呢也是这个常见的现象，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断定这次死鱼的事件是不是就跟污染物跟这次爆炸事件没有关系呢。可能我们可以判定它跟这个氰化物没有什么关系，跟常见的一些污染物也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我个人认为呢也不能完全就是通过这样的这种检验就断定它一定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个呢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更多的污染物项目的检查，才能够让大家更放心一些。 现在我们听到的已经有相关部门呢已经跟大家解释了这么大一片鱼它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刚才呢你也跟大家说了两个原因，第一呢这是一种海水鱼，如果遇到呢整个水域的这个盐度发生变化，就是水的浓度发生变化的以后呢，这是会导致它死亡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水中的氧气，因为夏天的原因啊，这个天气比较热，这个水中的氧气如果有其他的这种相关的浮游生物进来以后呢，会导致它的氧气会下降，包括刚才讲到的一些磷元素。好，这个话题呢就暂且和您聊到这儿，也谢谢您给大家带来的解读，先送您走了。 好，再见。 今天呢做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的还有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王清颖，也在我们的直播中，再次欢迎清颖回到节目中。你好。 大家晚上好。 清颖啊，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件这个大事儿，其实呢当这么大一片鱼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下意识的就会想，这是不是和爆炸有一定的关系，是不是因为这个氰化物把这些鱼给毒死了。至少我们刚才和寿陀在连线的时候也听到了，已经有农业部相关的专家呢已经对外公布了这个事情，至少它和氰化物和大家所担心的这种一些因为爆炸直接带来的毒素对鱼的这种影响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这样想，就是凡是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正常人看到这个情况可能都会担心，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首先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强调几点。第一，我们刚才跟兽头连线的时候也听到了，他强调了这个鱼的是单一的一个品种。那么对于品种而言，我们是不是可以科学一点的来想，那么对于这种鱼而言，可能是环境的变化那么造成了它的死亡。如果是河水真的受到了污染，那么河水里其他的鱼群是不是都会浮现出来这样的症状。一个大面积的死亡，所有的鱼种，那么现在只有这一个鱼种，对吧？ 对。 那么其他鱼都没有，那么可能是这种鱼种海鱼嘛，可能不太适合于这里面的东西。其次还有一个原因，本身海河的这个水质本身就不是很好的水质，它是属于劣水质的。那么这种劣水质的情况下，鱼的生存的环境的改变可能会对鱼本身的这个生存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第三呢，我想说一下，因为现在天津爆炸的这个事情已经持续了一周多了，大家可能关注的焦点都在这个污染物的这个二次的这个污染的情况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也想跟大家讲，就是第一，我们可以关注，但是还是要抱着科学的态度，不要老觉得政府是不是会捂盖子。我觉得对于生命的负责应该是国家对于人民的一个交代，这是首先第一个的。第二呢，前段时间正好也有一个媒体就是爆出来说是天津有神经性毒气什么的，当时在微博里面传得非常的广泛， 对， 可以说引起了一些恐慌。 那么我们新华社的前方记者当时就采访了现场专门军事科学院化工这方面，就是化学武器这方面的一个专家组，采访完之后的结论其实是不太科学的，可能大家得到了一点风声以后一紧张就开始判断了，但这种判断应该是不够科学。那么专家说是这属于一个重大的误判，应该是对仪器检测的结果没有进行常识性的一个分析。那么刚才受托也讲，就说他也不是特别的确定是不是有关系。那么在存疑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拿到更好的检测的手段或者是仪器来做更准确的来检测再下结论，这样可能是对人民的负责。 对，在这个时候就得需要科学，需要更加透明的调查以及相关的数据来让大家去消除这个疑虑。 对， 今天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在节目一开始说了说这个事情。好了，这件事呢我们就暂且和大家聊在这儿，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各位进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 据国外媒体报道，法国一名男子曾因腿疼去医院检查，发现病因在于他的大脑出现萎缩，而变小的大脑还没有常人的一半大。在此之前，他的生活一切正常。我们知道大脑是人思考和活动的中枢，而体积缩小一半的大脑为何还能支持一个人正常的生活呢？大脑的自我重组功能是怎么回事？人的智商和脑子的大小有没有关系呢？关于大脑还有哪些我们认为是真理的谣言？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的脑子去哪儿了。 敲敲我的头，问一问我的脑子到底去哪儿了呢？我估计这个问题应该是最近这一位44岁的法国男士想问的一个问题了啊！要跟大家说的这件事儿听起来真是太神奇了。根据呢英国媒体的报道，一位法国的男子呢，因为不久之前这个腿部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这想了半天都不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后来到医院进行了全身的检查，才发现，哎，这是大脑里面出现了问题，而且这还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这名男子的大脑只剩下常人大脑的体积的一半都还不到了。这是跟大家要说的这件事儿。其实呢这个事情啊是由世界非常著名的一本医学杂志叫柳叶刀所披露的，而柳叶刀也是最近披露了这件事情，但是说这事儿啊在这名男子身上发生的时候是在2007年了。这件事儿这两天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一个人的大脑剩下了还不到正常人大脑的一半，他竟然都还能够存活，而且呢这名男子活得还挺好的，该吃吃该喝喝该乐乐啊，这日子过得还是挺舒服的。难道我们真的不需要那么大块的大脑吗？以及呢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对于大脑的一些误解还有一些具体什么样的事儿呢？今儿我们就跟大家再来说说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煤炭总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周卫东，欢迎周医生。您好。 大家好。 另外还有我们新闻观察员来自新华社的王清颖，欢迎清颖。哎，清颖你好。 晚上好。 今儿我们和大家刚说的这件事儿啊，听完之后我估计咱们各位听众都会觉得特别奇怪，哟，这人脑子里面一大半都没了，他能活着都已经不容易了，再不要说他该吃吃该喝喝，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周医生，您是研究这个大脑的，平常在您的研究过程中这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个例吗？这人算是一个奇人吗？还是说这个在医学的认识当中也算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他这个情况总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脑的萎缩呢其实很多见，但是萎缩到这个程度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见一些。有，对， 就是脑萎缩对于正常人而言是见过的一种情况，但是没萎缩这么多。 对，通常是一般不会萎缩到这么多。另外还有就是有些是都是疾病的原因，通常是疾病的原因。 都会有什么原因让一个人的脑子萎缩呢？ 对于这个人来说呢，可能就是一个脑积水。除了脑积水，然后很多的有时比如说半脑人就半个脑子没了，那就是很多是外伤肿瘤，比如肿瘤那个长了肿瘤必须把它切掉，切掉它就半个剩下半个脑子。有的还有钉尖手术，有些钉尖手术它会要，因为钉尖发作很厉害，有部分钉尖它只能用这个把脑子叫大脑半球切除术切除一半 啊， 然后才能够把这个癫痫控制住 啊。您说的是癫痫， 癫痫， 对，出现这个问题。您的这个手中也有当时柳叶刀所发的这篇文章，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原本他这个原文当中叙述的这个人的情况是个什么情况呢？ 啊，行，我把这个原文呢从那个柳叶刀杂志上呢那个英文版的原文拿出来。它实际上这个杂志的 2007年的时候发表了这个文章。他当时是一个44岁的男性，当时两个星期的下肢的无力，然后呢去就诊呢，他因为在六个月的时候做了一次大脑的手术，叫脑的脑室分流，就是把脑子的水啊引出来。 就说这孩子他刚生下来的时候，他这大脑就有缺陷。 对对，他临亲的时候很小的就有缺陷， 脑子里面就有水。 对，但做完手术之后就很正常了。很正常，就是后来就是到了14岁的时候呢，就又有点这个走道不太稳。 嗯， 但是呢又做了手术之后呢又好了。好了，就到40多岁的时候，现在不又在，他后来有结婚了，有两个孩子。然后作为一个叫公民，这个公务服务的这种职业， 公务员的、啊、 对，相当于在法国的，他叫这个对公务员的性质的这种职业，还能从事正常的一份工作。 那说明他少了这么一大部分脑子，他对于他的个人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还是法国的公务员，还结了婚，还生了两个孩子， 对， 还能外出走路啊，这个日子过得其实还是不错。 对，如果我觉得要是不是腿的问题，可能还发现不了。 对，哎，那我的问题就来了，人的脑子就剩这么点了，就像咱们经常说，我这脑仁儿就剩这么点了，他还能负担这么多的平常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对，因为他这样，如果他单纯肢体上，可能他引完瘤之后呢，他肢体活动应该还可以，就是手脚活动、运动方面都没什么问题。 您说这引流就是把脑子里面的水抽出来？ 对，把脑子水抽出来。他做了两次手术嘛， 哦、 把他手引出来之后呢，当时会好一些。会有的时候如果是不堵啊，一直保持通畅啊，他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就是说脑子里面当时进水了，咱们有的时候开玩笑说脑子进水了。当真的脑子进水的时候，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的。 对对对，也可以叫脑子进水，但是我们通常就。对于我们专业人员来说呢，医生说是脑积水 啊、 是脑积水。 那人正常情况下，大脑里也都会有一定的水分， 会有一定的水，但是比例很小。正常人脑是1450克，3斤，不到3斤左右。 正常3斤。 对对对对，三斤，脑子里面3斤，实际上水的比例应该来说，7两，我估计就大概有这么点数，不会太多。 7两，哎呀，晃晃头，这里面有7两的水。 对，如果但是太多了之后呢，我们通常这个称量不太很容易称量，实际上，通常照片子的时候能看出来大概是体积多大多小，看体积能够看得出来， 是个估算吧，应该是。 那个是一个就是人的体脑纵是测上的，因为有些人死后做个死理测，那个能够测量。撑得出来了。 照您这么说，其实每个人的大脑当中都是有水的、 都有水， 每个人其实都处在一种大脑进水的状态。 对，但是水不能多，要没有水不行，因为水有很多好处，它是防止大脑受到震荡。因为脑子外面是硬壳，里面脑子里面东西很软，那个如果你在一个软的东西和硬的，它在运动的时候容易摇晃，摇晃容易碰伤，但有水呢，它就浮在里面呢，它能保起缓冲和保护 作 用， 对， 这水的作用也很大。 那水要多了呢？ 水多了，那就你想，就是这么一个筐里面，它就3斤，那水多了，它脑子剩下少了呀，它就只能装下3斤。 那就是说水会影响脑部的发育，从而让脑子变小，是这意思吗？ 对，但是它你看它的总共那个体积嘛，它水如果有2斤了， 装了水就不能装脑，装了脑就不能装 水。那 水 越积越多，那么就会让它的这个脑慢慢的小，慢慢的小，慢慢就会挤压它的一个空间。 对，有一部分。 对，所以这个 水是在循环的，它是那通常这种情况都是有循环障碍，它有堵了。这堵了水就积在它就挤。 哦，照您这么说，咱们的大脑当中还有一套功能，就是发现脑子里水多了，还能给它排出去一点。 对，它在脑机系统里循环，它从脑子里面然后走向，可以走到脊髓，就是我们的那个，脊柱里面还有一半的空腔，就是如果猪的话，那就是猪骨髓，那里面人呢是就脊柱里面，那里面有部分空腔从脑子从脊柱里再循环。 那就是说，如果出现脑积水的情况，那就是说明你的这个通道不畅了。 原因很多，有的是通道不畅，有的吸收不好，都可以。 但总而言之，这个人的脑子就是因为水太多了，脑子没地儿长了，就变得是只有正常人一半都不到。准确的数据大概是有多少？ 这个是计算是估算是25%，保留25%， 只剩1/4了。 对对。 那为什么这1/4的大脑还能让一个人正常的生活呢？ 这就是一个它的我们叫脑的可塑性，大脑的可塑性，就像脑的里面很多的这个神经行为，就像我们的电线一样的，就是电线连接这个失联部和这个下面的这个官兵连接，有这重新布了线，重新把线布了一下，布的紧密一点，它有这个叫可塑。就是在他小的时候得过这种病嘛，他的这个慢慢的这个过程，他可以相对来说比较可塑，可以塑成另外一种状态，相当于把线重新再布了一下。 哦， 它能保留相当大的部分功能。 那您刚才说有些人比如说像那个癫痫半个脑子都切没了， 对， 他的脑子被切了以后还能重新再自动布线吗？ 也可以，在年轻人容易，就是在一般来说越年轻越好，比如五岁以下，当然也有十几岁十四岁以下的也有，现在技术高的话也有极少数做的比较显著的很多成年人，大部分都是比较年轻，一般来说越年轻它的效果会越好，比如五岁或者五岁以下，他这种人可能做完手术之后把癫痫控制了，以后还能考上大学。 哦， 对对对，甚至还有这是癫痫手术的，还有是脑子被枪伤了，枪伤了脑子一半，也有过脑子被枪伤了一半，最后活下来之后呢还能够上大学呢。 哎，那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脑子体积变小了，然后你的布线功能其实是增加了这个体积的一个工作的强度，可以这么理解吗？那像这种情况下人的寿命会受到影响吗？ 人的寿命影响一般来说我觉得不应该太大。对， 那会影响到什么？ 它的影响实际上对它的高级智能可能还是有些影响， 就说明 他如果他脑子是 公务员， 对，他如果他的脑子是好的话，如果没的话他可能比这个更聪明。他可能原来是应该是一个天才，或者是现在呢就是不是天才了，就是一个普通人，原来本来应该是比如说是打80分的人，对，现在可能就60分的人，60分也是就是说考试的话也算及格。对，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电影阿甘啊，阿甘的那个他的智商是70%，那他的这个脑的这个结构可能跟我们正常的就不太一样。 我阿甘的也没有看到脑子， 那是个电影人物，也没有办法去真正测算。 对， 但是阿甘那个故事很励志啊，你看他 对 啊70多的智商后来创下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业绩。 对，所以刚才周主任也讲了嘛，就有人做完手术以后依然能考大学， 就半个脑子也可以考上大学。 对，可能是一样的。 有这个人还是挺有名的，在美国，在我原来待过的地方的一个挨着叫 Dayton 的一个地方，Ohio Dayton。 是一个 真人， 是一个老美是吗？ 这个老美黑人。 他这个半个脑子， 他80年代就是枪伤， 我就特别好奇，他这半个脑子，假设说做手术给他切掉或者枪伤，他是切上面一半是横着切还是竖着切呀？ 做手术是会选择的，他会保留一部分核弹，更多的核弹保留，把皮层可能切掉。然后呢，枪伤有的时候不能选择。 因为我们知道大脑当中，它其实对于人的很多感觉是分不同的部位的，比如说视觉有一部分控制，听觉有一部分控制，触觉有一部分控制。我想要是真的横着切了一下切一半，那 通常不是，他是做手术他会有选择的切的，但是枪伤是没有选择。但是他有之后呢，他可以在，因为他年轻，比较年轻受伤嘛，他比如说原来是在右半球的功能，他可以转移到左半球上。 您说到这个，我不知道听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啊，就有这个神经科学家研究说男女的大脑的不同在哪里，说男人的大脑是侧重于这个叫理性的思维啊，就在大脑的内部，半球的内部有那个通路特别的明显，出来回走信号。女性大脑是左右大脑半球之间来回走信号，说女性是这个感性的思维。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在您研究脑科学它到底有没有道理，如果 这个 切了一半，这个人他是不是变成一个另外一个性别的思维， 就是这个在科学上有些东西是可以研究的，包括人的听力。在听力有曾经在，因为现在是神经科学的功能核磁啊相关的研究已经比较强了，技术力量比较强了，可以研究出来，在听话的时候，男人通常是用一个脑子为主，女性是两个脑子都参与。对， 就听人说话的时候，男人只用一个脑子， 多用一个脑子为主。不是说这样，是这样的，女性的两个可能比较均分一点点。 所以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尤其是各位太太们，要是您家老公一下没听见您说话，也别太怪他，因为他跟您相比较有一个脑子还闲着呢，没用。 一般，对， 这是医生说的了，我觉得 这是有文章的，有这个、 还有文章的是吧？ 这都是正儿八经的科学文章，就像这个柳叶刀，不刚才说这个人那个脑萎缩的这个人呢，就是很在国际上顶尖级的文章。 能够在这个上面发篇文章。 对，我突然想起来一个问题了，就是。那个大脑的形状就有点像我们剥掉那个核桃以后的那个核桃人， 很像 那个 外表很像。 对，因为我记得原来就是爱因斯坦的那个大脑， 嗯， 就曾经是被他的验尸官给悄悄的拿下来，因为他本来是火化嘛， 嗯， 然后给拿下来以后私藏，他想研究一下这个天才的科学家的大脑的结构， 嗯， 然后他做了46个切片。然后就观察一下它的每一个分布，好像是说它的那个，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就好像那个核桃仁里面的那种沟壑什么的，好像是比常人要深，是吗？ 是一颗大核桃嘛？ 这个可能，因为这个方面研究总的来说还是研究的比较初步，因为脑科学还是应该在我们医学科学中是最疑难的一个部分。 近年来虽然有很多进步，有些技术手段的发展能研究，但是真正的能到破解还是挺有很大的距离的。 那我们再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就一个人聪不聪明跟他的脑子大不大有没有关系？小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哎呦这小孩好啊，大头啊，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大头大头，脑子聪明，这有关系吗？ 一般来说关系不大，大概是通常不能脑子太小，他就是通常大部分都在这个正常范围，对，这个三斤上下，就是一般是平均1450左右嘛。 他这个头大不见得说他里面的脑容量就多，有可能是因为他这个头型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是发型的问题。 对，头型有关系，因为像那个西方人，像美国人的头型跟中国人的头型通常不一样。 哦， 对对对， 美国人他可能跟那个小时候那个小孩的时候你睡觉的姿势有一样。美国人有点扁，左右有点扁。因为现在做 CT 做核磁那些大夫，他就老看这个，一看就知道这个脑子的型。 一看就是美国人。 对对，不也不能这样，就说反正明显不一样。 这个就是您说的 中国的偏圆一些。 您觉得主要是因为小时候睡觉的时候头型没睡好？ 可以，对。 哇，看来这个家里人说的话也是有道理的。 很重要。 说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小的时候一定要把他的头型睡好看，对他的一生影响还是蛮大的。 好的，我在想啊，就是周医生有个问题，大家都说我们其实用大脑只用了我们大脑10%的那个功能。 你是要说三体？不是三体， 超 体那部电影吗？ 对对对，就是我不知道周医生看过没有，就是有一部电影叫超体。超体就是它大概的意思就是那个女的原来就是跟正常人一样，但是因为一种特殊的原因， 女神嗑药了， 对，她就刺激到她的其他的部分，然后让她的整体的大脑进行了一个运动，然后最终呢，就是让他有那种超能力， 比如说他可以什么隔空取物啊，他 预知未来， 甚至我们手机打电话的那个信号，他都能用手抓过来，能够监听一下啊，这电影当中拍出来的神奇的这种现象。 对，所以我就在想，那么很多科学家，那么他们的智商很高，比如说刚才我们节目开始，玉龙介绍的伽利略，我记得他的智商是180。 那 么对，爱因斯坦是160， 对， 说是达芬奇能有200，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超高的智商跟他的这个脑部的这个结构有关系，还是跟他的这个体积，还是跟他的基因，那么到底跟他的什么有什么样的关系？ 或者说我觉得更多的关系不在于他的体积，可能在内在的质量，我们现在目前还不能完全了解的一些内在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太高深太难，一般很难研究出来。 那其实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就这个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大脑只被开发了10%或者20%， 这个是我觉得在我们的神经科学界里面可能很多人相信这个观点 啊， 但是就是说这要证明这个观点非常难。 那您相信这个观点吗？ 我也相信这个观点。 那您相信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有些功能，人的很多功能可以训练，再通过训练提高。对，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在侧重一个方面，比如我们可能在医学哪个方面这方面训练东西，在其他里面我们可能没有训练，对吧？但我们这个训练这个领域可能比别人高很多，知道很多，但我们另外一个领域没有。如果是你有足够的精力或者足够的时间，你可以训练的每个方面都训练好，那你可能就觉得非常非常聪明。 那就是说脑子越用越活是吗？ 通常是这样认为的。 我也是非常相信这一点，因为只有相信了这一点，你才会认为你是有明天的，你是有希望的。我会越来越好，因为我的大脑现在只开发了10%，我还剩90%。如果我要觉得，哎呦，可能我这辈子就这样了，那你说，其实很多乐趣也就没有了嘛。 但是又有一个悖论啊，有点。就是有的说脑子越用越活，那有的时候就说我们比如说工作一段时间，或者是打个比方，高考刚结束，现在新生要入学了，高考的时候加班的时候，大家反倒就是过了这个点以后会非常的疲倦，脑子说要休息休息啊，有时候什么，而且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在不断的下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您又怎么解释这个脑子的这个运动的状态呢？ 脑细胞会死吗？就是有人说我学习完了以后脑细胞死光了。 脑细胞当然一般来说是不会，就是会慢慢的死掉一部分，因为从那个成年可能比如到20岁，或者可能脑子长得最多的，脑细胞分化最好的时候，跟60岁的时候，脑子那肯定是60岁是萎缩了一部分，萎缩的那一部分通常都是有部分神经元丢失了，或者有部分那个神经行为，就是那连的连线，比如说坏死了，或者脱髓鞘了，自己改变，自己都是坏了，死掉一部分。才萎缩的，是这样的。 那回头刚才听你说那个话题，就是脑子有没有可能说我一下用过度了？比如说我最近要赶一个文案啊，我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考试，哎，我这天天学习，觉得哎呀不行，这脑子用过度了，真的会用过度吗？ 我觉得是过度这种情况是可以存在的，因为人的就是从能量，他脑子里面也消耗什么呢，从能量啊各方面，他达到一定限度之后他会走向衰竭。 嗯， 就是说可能你的生理供应能量也是，他有，而且还有生物节律嘛，他的人的节律通常状况一般人有一个，比如在某个点上时间点上他可能精力比较好一些，下个时间点比如晚上有一段时间，那就是不是所有人节律都一样，有部分人节律他就晚上有一段时间他就差，该那会儿该睡觉了， 嗯， 那会儿就是休息的时间了。 嗯， 如果你不休息，真正把睡眠剥夺之后呢，那个时间很明显，人的智力会下降。 嗯， 是这样的，长期的睡眠剥夺会下降。 就长期的睡眠剥夺是会影响到人的智力的。 是的， 那一旦影响了之后，这事儿，比如说我周末补个觉，嗯、我能、追得回来吗？我这 就是偶尔一次不是大的问题，就是偶尔一次的睡眠，就是今天晚上你突然就是有什么别的事，偶尔一次，比如说今天晚上没睡觉， 嗯， 那可能那没有大的损害，但是如果是长期的是不成的。 嗯， 对，如果你连续两个星期每天都不让你睡觉。那影响可能很大， 对，这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尤其是对于很多朋友天天这个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啊，这感觉真是太难受。 还有一种状态就是可能现在因为都市人的节奏快或者什么、每天晚上会多梦，有这种，就有电影叫《盗梦空间》嘛， 嗯， 对，人又会分很多，把那个梦啊分了好多层， 嗯， 可能就是深度睡眠什么什么的， 对。 那么让我想起来就是弗洛伊德梦的解析， 嗯， 他其实讲到了一个潜意识的一个东西，可能就是说你在醒着的状况下，你的潜意识会控制你的某种情绪，不让它释放出来。你睡着了以后，然后可能就是放松了，那么这个梦就会通过这种潜意识的折射，然后出现在你的梦境里。那么像这种多梦也好，或者是这种潜意识的这种让你休息不好，你的大脑的这一块，您觉得怎么样让它第二天恢复的好一些，或者有什么建议，或者有什么？ 其实从生理上讲，大部分人每天都在做梦， 嗯， 只是说有人起来觉得我做的梦多，我的梦做的梦少，只是你起的醒的时间，你正好是在做梦那个点，就是叫快速引动的时候，那个像， 嗯， 那个时候醒的时候呢，他会记得你梦，记得晚上做了梦，觉得晚上做了一晚上梦。但是在另外一个时间段醒，在慢速你动影像是醒过来的时候呢，那时候你就不记得你做梦了。 嗯，哇， 跟 你说的太专业了， 跟你的词典有关系。 节目时间差不多，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都会关注，吃什么东西补脑子？或者说真的有补脑子的食物吗？比如说有人说，哎，吃核桃，核桃补脑，因为它长得像大脑。 是有吃什么补什么一说吗？ 对，从我们西医角度上没存在这个问题，没有这方面的，就是营养还是要均衡，因为是很多各种方面营养都需要。要健康的饮食，然后没有污染的，就是 five color day， 就是一天要每天要吃不同的样子，它营养有互补。 嗯，不存在说一种食物，这种食物天然存在就是补脑的。 对，还有运动，他们说好像一周好像散步三次就可以让你年轻两年，有这么说吗？ 嗯，运动当然是有用的， 也是对这个有恢复作用。 对， 运动对什么都有用，这是非常重要，尤其是现在的都市人，大家太缺乏运动了。今天这个话题就和各位分享到这儿，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其实呢，人类对于自身的研究，包括对于大脑的探索和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相对而言还是知之有限的。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玉龙，明天见。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父母做的饭菜没有那么可口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父母早已跟不上你矫健的步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当你猛然抬头时，发现他们的头上早已布满丝丝白发。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尽孝不能等。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广播纪实文学。